圣诞老人。圣诞节快到了，森林里的节日气氛一天比一天浓。熊与兔子一起挑选了一棵高大的杉木搬回来，然后又花了一天的功夫，细细地把它打扮成了圣诞树的模样。 嗯，真漂亮。 熊满意地看着他们的劳动成果。 接下来就等圣诞夜和圣诞老人了。 圣诞老人？兔子抓着耳朵。 对呀，他每年都会给我送礼物呢。 熊向往地说。 你见过圣诞老人吗？ 兔子问。 没见过，据说是一个慈祥的老爷爷，有着白色的胡子和眉毛。 熊想了想， 给那么多人送礼物是很辛苦的，怎么会让一个老爷爷来进行呢？ 兔子问。 可能是 因为老人家和蔼可亲，人见人爱吧。 熊想不到别的答案了。 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圣诞夜吧， 兔子说。和兔子聊完后，熊高高兴兴地回家了。路上他碰见了多嘴的松鼠。 嗨，你已经布置好圣诞树了吗？ 松鼠对熊打招呼。 是，袜子也准备好了，就差圣诞老人的礼物了。 熊兴致勃勃。 圣诞老人？ 松鼠笑得满地打滚儿。 熊，你几岁了？怎么还相信圣诞老人这一套？ 熊瞪大眼睛。 圣诞老人是不存在的，这件事三岁小孩都知道。 松鼠好心地说。 不可能啊，我去年还收到他的礼物。 去年为止还跟父母一块住的熊结结巴巴地说。 那肯定是你爸爸妈妈送的嘛， 松鼠说。 熊沮丧地低下了头， 想到刚才对兔子说的话，内疚涌上了他的心头。 熊对松鼠说， 刚才的话你可别告诉兔子啊。 说完熊一溜烟跑了。松鼠摇摇头， 兔子比你聪明多了，实际上圣诞老人不存在这件事还是他告诉我的呢。 熊一回家就忙活开了，他觉得自己不能打破兔子的纯真期待，既然圣诞老人不存在，熊就只好自己来假扮了。熊找到了一件旧棉袄，一顶小红帽，又从被子里掏出棉花，撕成胡子和眉毛的形状，然后熊就开始准备给兔子的礼物了。兔子最喜欢什么？当然是萝卜啦。熊决定给兔子制作一个大大的萝卜布偶，这对熊来说无疑是个考验，但是熊必须克服。圣诞夜之前，熊终于把萝卜布偶缝制成功了，同时他练就了一手优秀的针线活。圣诞夜，熊与兔子以及其余的动物伙伴一起痛快地吃喝玩乐，唱歌跳舞，一直到很晚才散去。 再见，兔子，期待圣诞老人的礼物吧。 临走前，熊对兔子说。 再见，熊，你也期待一下吧。 兔子挥手。熊离开兔子的视线，却没有径直回家，他躲在了兔子家附近，从一个树洞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道具服，打扮成了圣诞老人的模样，然后捧着要送给兔子的礼物向他家走去。按理说圣诞老人是应该钻烟囱进去的，但是熊没那个本事，并且如果他真的去钻，兔子家恐怕就没有烟囱了。还好熊手上有兔子家的钥匙， 那是兔子防止钥匙丢了开不了门而特地留在他那里的。现在熊使用钥匙悄无声息打开了门，屋内黑得不见五指。熊蹑手蹑脚摸到兔子挂在床头的袜子，把礼物放了进去。 圣诞快乐，我的朋友。 熊在心里小声对兔子说，然后离开了。同时熊想，兔子睡得可真熟。而熊所不知道的是，此刻兔子根本就不在床上，它的被窝里包着的只是一个枕头而已。圣诞晚会刚结束，兔子就拿着它为熊准备的礼物，亲自编织的手套和围巾，朝近路朝熊家跑去，用最快的速度。兔子同样爬不进熊家的烟囱，他只能选择将礼物放在熊的窗台上。为了不破坏熊的梦想，兔子还在礼物上附送了一张圣诞贺卡，上面写着：圣诞快乐，亲爱的熊，圣诞老人。这样那头笨熊一定会很开心吧。兔子露出了笑容。完成任务后，兔子想象着熊发现礼物时的惊喜，蹦蹦跳跳地往家走去。快到家的时候，兔子看见一个黑影从他家走了出来。兔子的第一反应是贼。兔子躲在挂满雪花的枯树丛后，浑身发抖。黑影从他的面前经过，借着雪光，兔子看清了黑影的造型：红色的帽子和棉袄，白色的胡子和眉毛，背上还有一个大口袋。兔子的嘴巴合不上了。碰着萝卜的布偶，兔子想，原来圣诞老人是存在的，并且长得还很像熊啊。小朋友们，这个故事好听吗？我们要感谢小书房世界儿童文学网原创作者两色风景老师提供的，谢谢他吧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